冷风吹我醒，原来共你是场梦，像那飘飘雪泪下弄湿冷清的晚空，原来是那么深爱你，只挤伴着我醉意的心 歌曲《初恋》收录于香港百代唱片86年发行的专辑《巨星之初》陈百强，后来由2010年收录在百代唱片公司发行专辑《挚爱经典系列》陈百强当中，也是电影《喝彩》的插曲。一起来听到《初恋》。 可比那天，每日与他相见都欢笑，太快乐，我愿留住每一天。春季雨绵绵，在那街边，让雨水轻轻浅，雨水丝丝打我心都甜，好比爱神小子，情缘任它自然，爱恋源源不断，旧的梦才完，又有新的梦来源，但初恋度过多少欢欣昨天，怒恨爱恋偏偏多变，这快乐背后藏着了凄酸，相对再无言，若有交通定会倾诉没完，两颗心倘不可以相连，相见有如不言，情缘任它自然，爱恋源源不断，旧的梦才完，又有新的梦来源，爱恋会源源不断，旧的梦才完，又有新的梦来源，但初恋偏惹怀念。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Not in love this dream,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 It had to be you, 音乐旅途， close your eyes, 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 以前是那么轻松。 黎明的这首《半生缘》也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歌和电影一样压抑，一样的沉重。这首歌获得第1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提名，一起来听到《半生缘》。 照一脸苍凉，再也来不及遗忘，两个人闹哄一场，一个人地老天荒，至少你多的纠缠，你我是唯一的答案。谁能够想象迷茫那么短，天涯却那么长，红尘里飞扬，回头已经赶不上，两个人闹哄一场，一个人地老天荒，灯火阑珊的彼岸，我以为你就是照一脸苍凉，再也来不及遗忘，两个人闹哄一场，一个人地老天荒，至少你我的纠缠，祝福是唯一的答案。红尘里飞扬，回头已经赶不上，两个人闹哄一场，一个人地老天荒，灯火阑珊的彼岸，我以为你就是Oh. 接下来这首歌，一起来听到来自张学友、陈慧娴《给我亲爱的》。 就算北风带走温暖，就算星星藏在远处黑暗，一生都不再思念你，这温馨的心仍是那么温柔，无穷热暖给我热情和暖。就算街中灯光不再亮，就算流离茫茫人海失方向，就算无穷无尽漆黑冰冻，心中失去幻想，你这温馨的心仍是那么温柔，无穷热暖给我热情温暖。一生几许那风霜，不可解开的迷惘，一生几许那忧伤，天转不息的惆怅，仍是你带着纯真轻轻闯进我心，给我给我热情热情和暖，给我给我热情热情温暖。再亮，就算流离茫茫人海失方向，就算无穷无尽漆黑冰冻，心中失去幻想，你这温馨的心仍是那么温柔，无穷热恋给我热情温暖。一生几许那风霜，我解开的迷惘，一生几许那忧伤，辗转不息的惆怅，仍是你带着纯真轻轻闯进我心，给我给我热情热情和暖。一生几许那风霜，不可解开的迷惘，一生几许那忧伤，辗转不息的惆怅，仍是你带着纯真轻轻闯进我心，给我给我热情热情和暖，给我给我热情热情温暖，给我热情和暖 ，baby， 给我热情温暖。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